第五十集，霍昭林正式成为卓林的新一任董事长。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兑现当初对艾伦的承诺，与他进行股权置换，用卓林之前收购的腾飞科技的所有股份，换回了他手里十个点的卓林股票。对此，卓林的股东几乎都没有异议。至于霍昭乾，他就算想唱反调也没用。这笔交易从明面上看确实是卓林亏了，但能甩掉腾飞这个大包袱，各股东的持股数也能相应的有所增加，同时削弱艾伦这个外来股东，大家都乐见其成。而对艾伦来说，这桩买卖显然很划算，他用最低的代价拿下了腾飞不说，手头还剩下了13个点的卓林股份，不多不少，不会招人眼。他也能继续与霍昭林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互惠互利，达成共赢。秦称不能在国内多待，既然答应了他哥把剩下的最后这半年好好干完，就不能虎头蛇尾。在霍昭林正式上任三天后，他飞回了欧洲。走的那天，霍昭林特地翘了半天的班去机场送他。从前是他送霍昭林离开，后来他去找他，这一次终于轮到霍昭林来送他。 有空我去看你。 这一次的离别没有多少伤感，只是半年而已，不过是眨眼间的事情，秦称也并不难过，有霍昭林这句话就够了。他最后抱了抱霍昭林，笑着挥手与他告别。但是当他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回到那个他特地买下又花足了心思找人设计装修，才住了一年多的家时，多少还是有些落寞。走之前种在房间窗台上的盆栽开了花，可惜霍昭林没机会看到了。秦称拍了张照片给他发过去，那边却没有回。他傻乎乎地等了半天，才想起霍昭林那边现在是深夜，只能无奈一笑，把手机扔到一边去收拾东西。霍昭林的电话打进来时，秦称正在吃晚饭，那头霍昭林才刚刚起床。 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花很漂亮。 可惜你不在，我一个人欣赏也没劲儿。 你可以多拍一些照片发给我看。 霍昭林轻笑，和秦称闲聊了几句，得知他刚回去第一天就打算去公司上班，很是意外。 时差倒过来了吗？怎么不多休息一天啊？ 不想落后你太多，让人觉得我配不上你。 霍昭林知道他是在说笑，依旧心疼他。 身体要紧，别逞强。 知道了，霍爸爸。 霍昭林的叮嘱让秦称很受用，但是他真的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没有霍昭林在身边的时候，不如专心工作，还能少一些胡思乱想。从那天起，他们隔着时差，每天秦称这边的中午和晚上，霍昭林那边的夜晚和清晨都会打电话。秦称很忙，霍昭林也很忙，尤其他刚刚上任，有很多的事情都等着他亲自过问。虽然答应了有空就去看秦称，但每天加不完的班始终都空不出时间来。秦称并不在意，他很想见到霍昭林，这毋庸置疑，但短暂的见面之后又要分开，还不如不见。只要熬完这半年，他就能回国去，他等得起。偶尔秦称也会回想起几年前那段成天在外挥霍时间醉生梦死的日子，确实有种恍若隔世之感。他和那些狐朋狗友们依旧时常有联系，却对跟他们一起出去吃喝玩乐完全失去了兴趣。以前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反正家里有个万能哥哥，什么都能帮他搞定。是霍昭林一直督促着他上进努力，从一开始的被动到现在成为足以匹配霍昭林的伴侣，已经成了秦称的执念。他不要做霍昭林庇护在身后的人，他要和霍昭林并肩站在一起。见不到霍昭林，秦称也不会亏待自己，他又做了一个二代霍昭林人偶娃娃， 比之霍昭林最初送给他的那个版本更加智能，不但会说话，还能走，能跑，能搞怪，甚至会做出拥抱他这样的动作。秦称觉得这娃娃简直成了精，确实很让人有购买的欲望，也让他对这款人偶娃娃日后推出市场的前景更有信心。霍昭林却觉得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一开始和人偶娃娃的争风吃醋不过是故意逗秦称的所谓情趣，但是现在他见不到人，秦称却每天抱着个娃娃乐不思蜀，确实有些让他吃味了。虽然他也觉得这款娃娃以后一定能帮他们的玩具公司顺利打开国内市场。 你玩娃娃可以，但是不许让他跟你做那种事情。 某次在与秦称视频通话时，霍昭林实在没忍住提醒了秦称一句，秦称还愣了愣才回过味儿，霍昭林说的那种事情到底是指哪种事情，当下涨红了脸。 我是那么变态的人吗？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人偶娃娃再像霍昭林，那不还是个娃娃吗？本质就是用塑料硅胶做出来的一个玩具，用来做那什么事情很奇怪的好吧。但是被霍昭林这么一提醒，秦称在听着人偶娃娃与自己说那些甜言蜜语时也觉得有些怪异了，最后到底是把这玩意儿收起来压了箱底。不过霍昭林的话倒是让他打开了新思路，其实他们在开个支线品牌卖成人玩具，或许也是个不错的赚钱点子。霍昭林并不知道秦称满脑子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他是真的很忙，真正坐到这个位置上，他才终于有些佩服自己父亲当年了。当然更佩服的人还是秦称的兄长，独挑大梁掌控这么大一间公司不容易。霍昭林实在没法想象，要是没有秦毅，让秦称那家伙坐他哥的位置，他会是什么样。或许他也能做得很好，但本性注定要被压抑，那是霍昭林绝对不希望看到的。秦称现在能干劲十足地做他喜欢的事情，霍昭林觉得很好，也很替他开心。他的秦称就该是这样。也许时间倒回到5年前，他还会遗憾秦称不是他想象中那样乖巧可人的样子，现在却只有庆幸，秦称就该是这般独一无二的。他只要做他自己就很好，他的秦称已经是最好的。他们在一起这几年，霍昭林一直觉得自己为秦称做得不够，秦称对他爱意太坦率太热切，他怎样的回报都不多。时间越长，他就越能发现秦称的好，总觉得怎么宠他爱他都不够，甚至有的时候会患得患失。秦称把他想得太好，而其实他远没有那么完美，他也有很多毛病和缺点，要是有一天秦称对他失望了，他该怎么办？当然这些其实都是杞人忧天，霍昭林知道秦称不是三心二意见异思迁的人，更不是外人以为的风流和没心没肺，相反秦称其实很专一很专情还很纯情。这样的秦称比他最开始想象的还要更让他着迷，他又怎么可能不爱他呢？